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翻嚟第二節，咁啊，技術員可以去嗰個電腦嘅版面嗰度啦。啊，呢個就勁啦，呢個真係 勁啊！呢個真係嚇， 就係何叔， 何叔嚇， 咁就嚟香港係嘛？ 啊，嚟香港特電影節嘅即係嘉賓啦嚇。 嗯， 楊柳何叔係德國大導演啦 嚇。嗱，要介紹下嗰個背景啦。 嗱，呢個何叔咧，我講講啦。電影節咧。第一、二屆咧，應該要開始介紹啲作品，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介紹咗歐洲導演之後咧，就佢就開始蒲出嚟，就佢啊 Wim Wenders 啊， 唔係 Wim Wenders 先後期噶啦，我講啦呢個，佢當同期邊個呢個啦 ，Fassbinder，Fassbinder， 阿山吉 Kruger， 仲有一個就而家都唔係好多人即係留記得噶啦，西貝堡啊。即是拍希特拉唔知成六七个钟头传记那个作，即是那个咁成班㗎啦，嗰时咩斯伦道夫啦，即是拍天drum嗰个啦， 同埋 Wim Wenders 就后期少少㗎啦，已经 可以后期少少，但同一代啦，都同一代啦。咁另一个女导演啦， 係呀 ,Margarita, 我嗰个仲健在，嗰个最呢几年仲有拍呢个Hannah Arendt 啦，咁嗰个就係所谓新德国电影啊，就係战后喺六十年代开始冒起一班就非我哋会主流嘅拍法嘅。 係呀，佢咧就佢哋去過美國拍戲，但即刻翻翻嚟， 頂唔順， 頂唔順，即刻翻翻嚟。 唔係好幾個德國導演去到都頂唔順啦。Wim Wenders 係最出名嘅啦，拍完出嚟仲要整一套，即係挖苦紅荷里活噶嘛。我唔記得咗個名嘅啦，不過黑白片嚟嘅嚇。咁咧就嗱，我用一個好簡單嘅概括，如果你唔知道邊個係何索咧，咁就用四個字去形容：電影狂人。咁佢拍戲咧。是不顾命的，他说你如果为了拍戏你什么都可以做的，举个例子， 他第一句就是了，他今次他说过你坐监去入监坐 牢都值得的， 都值得的， 是啊， 他拍一个镜头为了一个镜头坐 监，他有一个即是传记呢，就应该真实的，即是一个日事，我在这里讲声，他很憎人呢，说拍片呢成日得个讲字就不拍，我认识很多年的人的我自己都是 OK 咁佢就一次咧，有條友同佢講：，我有 concept， 咁啊，嗱點點點，咁啊何叔好興啊，屌你講好多次你都唔拍㗎啦，佢如果你拍到我食咗你對鞋， 終於佢食咗， 咁我條友真係拍咗，咁你好多人，喂十居其十，我哋唔好話不如搞十居其十都係走數啦，我講笑，佢唔係，佢真係煮咗嗰隻鞋就去食咗佢，同埋咧佢有佢好多傳奇啊，佢話咧佢有個朋友咧，病咗啊。他就私底下咧有一個去一個院，他說如果我行路走去揾佢咧，佢會好翻。咁行路呢個係講緊，即係可能唔止由呢度行上廣州咁樣，可能由呢度行到去上海咁咯。佢真係行去，就結果人好翻。咁好多好多啲嘢，咁其中一個最經典嘅，我到而家都係感受好深嘅，就係、是、呢個 Fitzgerald 呢套戲。係 啊，指住個中槍，指住個演員啦。 就係、是、咧，嗰、那個戲係講一個咩人？一個人，一個癲佬咧，就同佢一樣嘅，就係、是、要拉隻船上山。咁嗱，如果你以今時今日嚟講咧，咁樣揾，就算拍揾 CGI 做咯，揾電腦做咯。佢唔係喎，佢 真係要拖啊！ 佢真係拖，佢真係揾人，佢真係揾人拉入船上山度。咁所以呢套戲本身咧，即係當其時由同嗰個演員啦，或者即係成隊 crew 嗰個成個經歷咧，就等於一套片嚟嘅。尤其是佢同個演員啦，好著名嘅演員就係呢個 Natasha Kinski 個老豆 Klaus Kinski 嗌交段咧。於是乎咧 ，Fitzgerald 個副產品有一套片紀錄片，就係講佢拍呢套片嗰時嗰個成個情況。咁當然啦，喺今日嚟講咧，即係新一代睇電影嗰個方法同我哋當年睇電影方法好唔同啦，即係覺得睇呢啲嘢不外如是啦。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好震撼嘅，即係呢個人拍片嗰種瘋狂， 即係 我人生中看電影受到最大震撼就是看Herzog的戲，所以變成呢我即堅定呢、這個睇電影呢、這個堅定電影藝術呢樣嘢，因為人咁樣做法啦，自己都要學習啊，唔係都要咁樣。 佢好笑嘅，即係佢拍一部片咧，譬如話佢有班侏儒啦，佢想我哋笑啊，咁用極多咁嘅方法，就佢、是、自己跳咗啲仙人掌俾個。個攞友俾嗰啲人就吉親，就搞到嗰班友笑，佢就拍咗呢個鏡頭，先拍到呢個鏡頭出嚟。 佢為咗電影乜都肯做 嚇，咁所以佢好多好多啲嘢。咁今次好彩有文雪咧，就聽住咧就四月嚟香港嚇。 嗱、嗯，佢、今次咧有佢就係、是、習慣就紅喺後企喺後邊嘅，佢唔嚟驚噶。 嗯， 即係佢呢個人真係怪人啦。 咁、但係今年個年紀都相當之大咧， 應該好大 啦。咁我哋就。以佢呢種拍電影嘅方法咧，都年紀大都唔拍得嘅喎，因為佢譬如佢有啲好 神，佢一樣去做好多好艱險嘅紀錄片㗎。 譬如拍嗰啲火山爆發嗰啲咧，佢、真係去咯。 又天氣好凍嘅地方又去，有咩地方最難去嘅地方佢都去曬嘅，即係呢個人真係狂人啊！真係 咁啊，同期好多個都已經一係唔響度，一係唔拍噶啦。Fassbender 早死添， 早死咗啦 咁其他近年我都，譬如史倫道夫好似都死埋啦，我哋唔記得啦嚇。咁、其他Alexander Kruger 嗰啲都，就算響度都唔 冇作品出噶啦， 冇作品出噶啦咁所以， 但佢仲有嘅。 係啊，咁呢個亦都講翻咧，即係歐洲電影嗰個困局啦。譬如咧，我喺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好幾個國家嘅電影咧，我哋真係。覺得真係出類拔萃，譬如意大利電影，費里尼，帕索里尼，因為近來咧就已經意大利電影都完全無影無蹤啊。 係啊，好有嘅，但係唔係嗰回事啦。而家啲戲完全唔係嗰回事。 係啊，咁德國電影奇怪地，兩德未統一嗰陣時就佳作迭出，東德又有佳作，西德又有佳作，統一之後咧就又係無影無蹤啦，又係有嘅。咁啊，法國。唉，即係新浪潮，而家都寫得 真係 死得七七八八啦。咁唯一一個高達仲係九啊幾歲，九啊歲仲可以喺度繼續拍電影啦。咁呢個就係荷里活而家咧就真係即係統一天下 啦。統一天下啦， 嚇嚇。咁啊呢個即係佢嚟香港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應該係一個工作坊嚟㗎嘛。 佢當然有開講好多個 talk 啦，有就知。有人去報名讀，即係讀個課程咁樣啊，好似 佢教嘅，大家一定要 去啦。有合作嘅，好似係咯。我 detail 我唔知道，我諗因為未出嗰啲 細節 program 啊， 係嘛？咁但係大師嚟到就 大師嚟到，大家即係留意下， 要去朝聖都要 朝聖啊！真係要朝聖， 同埋要睇翻嗰啲片喎。 啊，要睇， 睇翻好多片喎，好多部喎，好多部經典作品。 部啲震撼有力量好大，即係 咁除咗呢個之外啊，仲應該我哋有一套即係、就是、一個韓國嘅音樂， 唔係舞蹈嚟嘅，我哋要即係、就是、要放俾大家睇一睇。即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咧，其實而家成日話北韓會射飛彈或者射核彈去咩地方啊？其實南韓啦，即係韓國下南韓咧，就唔係好驚呢樣嘢嘅。佢哋反而仲要記住一樣嘢，而家記住一樣嘢咧，就記住1940年代啊，日本人統治佢，然後呢啲嗰啲冤案咧，而家又不停去追嗰啲嘢，就係追啲咩咧？就係慰安婦咧，不停咁追啦，咬住唔放嘅喎嚇。咁而家啲礦工嘅問題，礦工無端白字死鬼咗啲問題咧，又唔放啦， 系咪呢个？ 就呢、這个，呢个唔系呢个 石头帽，上 呢个系上次 我哋介绍过嘅吓。咁呢个就系、 是、我哋再讲讲呢个厨师啊，厨师个比赛啊吓。 咁我哋你继续讲啊。 就系追究呢、這个，佢认为追究日本人个。嗰陣時呢兇冤案啦，仲緊要過北韓嘅核子威脅。 因為我覺得有少少本末倒置喎，呢個問題真係 呢樣嘢就係啊，佢就係花時間咬住唔放，就係拍軍艦島啊，拍而家跳呢個舞啊，跳呢個舞啊， 呢個係啦， 就係呢個啦，就係呢個舞啦。嗱，佢講啲冤魂啊，而家啲。 佢用韓國個傳統嘅呢個傳統嘅祭祀呢樣嘢咧，就祭祀翻嗰陣時啲冤魂，重提呢件事。咁你而家太平盛世點解會無端白事講呢個講祭祀呢樣嘢咧？就係、是、記住呢樣，記住當日嘅苦難啊嘛， 國仇家 國仇家恨啊嘛，嗰種國仇家恨咧，仲緊要過北韓嘅威脅。朝鮮威脅， 但我覺得呢個都有少現實嘅意，有現實嘅意義。意思係咩咧？就係話而家譬如話涉及到呢個北韓嘅問題咧，呢、這個南韓嗰個態度咧有少少曖昧。 係啊， 譬如話係咪會堅決同呢個北韓要對抗嚇、啊？因為嗰個係核子威脅。 嗱，今日咧就咁樣，北韓朝鮮個表演團咧嚟啦，有人反對嘅喎、啊，有人歡迎嘅喎、啊，咁呢樣嘢就係內部呢個問題。係 啊， 即係有啲人咧就係、是。即係佢仍然係認為北韓咧， 唔係最緊要一樣嘢，我覺得係咩咧？因為大家係自己人啊， 自己人啊， 即係佢始終覺得喂，即係即使而家呢個係一個獨裁者、或者一個瘋狂嘅獨裁者，咁佢始終覺得喂，大家都係韓國人啦、咁就傾掂佢咁樣，咁希望有呢種咁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窗口咧，其實有啲人嘅諗法就係一致對外嘅， 都對外， 特別係對日本。 對日本啊，所以咧佢又重提1940年嘅古仔啊。呢、這個沉船事件咧就係1942年。 其實呢個就係上次講開嗰個三城志入邊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個武力嘅，呢個武力嘅，就係呢個武道呢、這個編武家咧，就係、是、其實都好後生嘅。咁佢挖件嘢嚟講咁樣，即係啊。1942年，即可能系未出世喎，佢未出世，仲话件嘢未出世嘅嘢。 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即系佢哋自己本身文化嘅灌输啦。譬如好似我哋嗰代人咁样，咁老豆老母啊，或者即系嗰啲父执辈咁啊，梗系同你讲日本即系侵略3008个月嗰阵时嗰种苦况啦。咁但系到咗我哋呢一代，我哋对下一代，我哋就唔会话再喋喋不休再讲一样嘢噶嘛。而且佢哋即系我哋自己本身有一个 当，但系当我政府咧。不停咁提嘅時候咧，啲人又會做啦嘛。 但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啊，試過有個韓國嘅女演員啊嘛，佢唔知講嗰啲咩，對嗰啲慰安婦有時即係做啲咩嘢，係成全國聲討佢啊，喺度道歉啊。 係啊，係啊。 咁呢個就係社會輿論同埋嗰個社會壓力。 社會壓力啊， 即係佢哋喂，你哋以後都一定要記住呢件事。咁但係呢個當然我唔會話好 cynical 咁去講嘅原因好簡單。 慰安婦， 因為咧。韓國被日本殖民的歷史咧，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慘痛嘅教訓。 好慘痛嚇！呢、這個慰安婦啦，去到美國嘅慰安婦，即係個銅像啊，個像喺美國。咁你喐佢咧，佢都同你反面啊，係嘛？真係嚇！ 咁日本就呢、這個係禁忌嚟 嘅 嘛， 佢 又唔想你提啊嘛， 唔想你提。咁所以唔想喺國際面前提。 之前咧，譬如阿朴槿惠對上嗰個南韓嘅總統，咦？佢話傾掂喎，咁而家咪？咪反口咯，咪同樣嚟講冇呢個雕喺度，冇呢個雕喺度，要繼續傾過係嘛嚇？咁、日本又好尷尬，日本因為你一日提佢咧，呢、這個安倍晋三個佢嗰、那個即係後邊個政治嘅支持就係、是、要你大家要唔好再提呢件事啦。 最近咧又有啲新嘅片段咧，又有新嘅消息就話文革時候逃亡，香港啲唔係逃亡，嗰啲係 揾工， 呢啲咪呢啲真係好嘢，係好近嘅事情啊！ 係你咁講啦，六四事件啊，甚至2003年即係50萬上街遊行啊、沙士咁啲，全部都要改㗎啦。如果你冇互聯網嘅， 所以咧這個集體記憶呢個好重要，真係集體回憶嘅。 個集體回憶係好咁樣嘅， 好重要。 是透過一代人的嗰個意志啊！嗱，而家譬如好多嘢咧，你香港好多嘢都有幾個版本嘅。譬如你睇文匯大公一個版本，你睇蘋果一個版本，我哋講又另外一個版本。咁啊，睇下邊個即係一路係死都要，即係點都好要講落去咯。咁因為而家有好處啊嘛，就係互聯網喺度啊嘛。以前唔係，邊個出教科書，邊個講歷史？但只是得那個有權講的喎，中國古代寫歷史一定是官方寫的嘛，你民間私藏即是自己寫歷史句，這個即是班，我記得是班固啊，那條罪就是什麼呢？就是你自己寫歷史嘛，就拉坐監嘛，那現在沒有這樣東西嘛。 咁呢個而家你有個好處就係有 Facebook 啊， 有 人人嘅作家，人人都發表， 係呢個就係嗰個正面嘅，咁亦都有負面嘅地方。 所以點解唔想 Facebook 出現啊？即係 係啊， 即係冚 Facebook 啦，係嘛？ 個個是作家，個個是記者，而家個個是記者嚟噶。係 啊， 個個有片有真相，問題一有片冇真相。 咁但係我亦都要即係補充一個角度嘅嗱，慰安婦嘅問題咧，其實唔止韓國嘅，荷蘭都有。咁其他地方當然有，譬如我估台灣啊，或者中國。 台灣好多，台灣係主力添啊，買好多。 咁我唔知啦，呢、這個就 係啊，菲律賓又有嘅。 菲律賓有嘛？ 嗱、啊，少量啦。 咁、啊、但係呢啲國家就冇嗰種咁嘅、嗯、即係態度啊，要不斷去講呢樣嘢啦。因為呢個已經喺韓國已經上升到一個即係當代政治嘅問題。 係啊，國家仇國恨咁地步嘅已經去到。 嗱、啊，譬如頭先阿滿叔提到嗰、那個即係抗工。咁大家都記得啦，幾個月前都有套戲啊，《軍艦島》咁樣，咁都係涉及同時期嘅嘢。 同時期啊， 同時期。 我都覺得奇怪，嗰、那個戲點解要拍啲咁嘅戲出嚟咧？拍到咁激烈咧、 啊， 哇！原來知道現實環境咧，根本就要拍呢套戲。 係啦，嗱、啊，咁另外一個咧，我自己當年咧亦都做過一段新聞嘅，就係、是、其實香港都有人咧被拉去日本啊，當其時做苦工。 嗯 即係直情捉咗去日本做喎， 捉啊， 係啊，咁佢收尾佢想要求個賠償，咁我就唔係訪問到佢，我訪問阿何俊仁，因為佢係代表佢嘅，咁但係件事又不了了之咯，即係當其時嘈過啦啊，譬如講咧，喂，當其時啲軍票嘅問題啦，而家仲有冇人提咧？冇人提啦， 都有間中都要提啊，有人去喺門口示威嘅， 係啦嚇，咁但係個聲音就越嚟越微弱啦，因為嗰個年代人， 唔係你主要係冇電視唔報啊嘛，報紙又唔報咁啊，你咩辦法啊？ 係啊。咁呢個問題咧就同韓國唔同嘅原因就係因為咩咧？ 死兩難女咯，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啦，就係、是、基於個政權嘅需要。譬如喺中國呢個問題，譬如涉及到咩譬如到南京大屠殺或者呢啲日本嘅暴行，就好睇視乎個政府當其時嗰個政權需要。譬如話我要同日本建交喎。咁啊唔提添，甚至多謝日本人。舉個例，譬如毛澤東啊，親口多謝個日本人。如果唔係你哋嚟侵略咧，我哋就打唔低， 打唔低國民黨。 係啊，係咪啊？到而家啦，佢政治上呢個需要，咪提咯，不如提咯。南京大屠殺又紀念咯。所以即係我哋嗰個情況就真係幾有尷尬嘅。譬如話，喂，我哋去真係去提呢樣嘢或者紀念呢樣嘢。咁後面嗰個客觀效果咪即係幫而家呢個政權去做某一啲嘅政治 agenda 咧？咁南韓就唔同啦，南韓我相信就相對比較即係純正啲嘅，因為呢個國家真係好 Q 憎日本人。 所以咧，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大家留意咧，因為呢個舞咧係揀翻嚟香港放，係幫做呢個舞，請一隊嘢嚟跳。咁有呢個機會睇，有機會睇人哋國家點樣做嘢嘅時候，你就又唔好錯過機會啊！唔係佢揀翻嚟嘅喎，香港舞蹈團揀呢個節目啊，因為覺得佢都係 power， 即係呢個作品好 powerful 啊。咁呢個成日係 powerful 嘅，因為佢咁樣。 冇呢、這個嗱，呢、這個我有少少唔同睇法嘅。你話 powerful 啫，但都要睇下而家個政治嘅氣氛噶嘛。如果舉個例啦，如果係日本咁樣。咁咧，而家佢哋敢唔敢做？即係會唔會揀呢樣嘢咧？舉個例子，會唔會譬如話三成字咁樣？台東、香港、東京咁樣咧？我覺得而家基於而家呢個政治氣氛，就未必會嚇。呢個係我個人嘅猜測。 又唔係喎，因為而家北京嚟緊咧，北京同韓國關係有曖昧喎。 係啊， 薩德事件咧，都薩德原本係對付北韓嘅，即係朝鮮嘅喎。佢認為當對住北京、上海咁 啊。喂，但係呢啲我記清楚啊，薩德佢係反飛彈系統嚟，嗰個唔係打人喎，嗰個係防守嘅啫喎，係嘛？咁我諗後邊個潛台詞就係佢驚呢個薩德飛彈系統咧，即係有樣學樣。搬埋台灣島咁樣係咪啊？咁 anyway 唔好理佢啦。咁你頭先我哋都估嘅啫。咁總之咧就 即係你啊，總之呢個節目要留意啦就喺二月份㗎，大家留意一下，因為呢個三成志香港舞蹈團啦，冇乜人理啊。咁我就覺得咧就好有必要理一理咁樣，大家留意一下咁咯。 嗯嗯。咁下邊呢個咩嚟噶？ 呢個畫展嚟啫，一個關渡嘅畫展。將來我哋有機會去台北，如果展覽嘅話，唔係去旅行嘅話咧，我哋又會去呢個地方。 嗯 我哋去介紹下呢個廚師啊。 嗯。 呢個廚師，呢個咧，原來即係總統頒獎嘅廚師啊，都有。幾個咁多嘅嚇，即係 國寶級 國寶級廚師啦。呢個九一歲就死咗啊。咁咧呢樣嘢唔重要，你識唔識佢唔重要，你識個名啊重要啦。因為咧有個廚師會咧， 有一個廚師會用他的名字的，有個他的會有一個像在那裡的，那個像就可以發財的，是就是現在呢辦了很多屆的廚師比賽用他的像來就頒獎、 哦、喂，但是好什麼、啊、講到這裡好什麼、啊、他說現在的廚在裡面廚房哭、啊、即是他死的時候 是啊，感動到哭、啊、因為 這麼大劑， 因為他是廚神嘛，廚神其中一個廚神嘛、哦、現在我們去看廚師比賽的畫面就好了，廚師比賽 用他的像做個獎杯的，做個獎狀的、啊， 嗯，你讲啦，我继续问啦。 咁、啊、样我哋睇条片咧，就系、睇上一届嘅，哇，大场面就不得了，真系呢个上一届嘅。咁但嚟紧一届咧，就五月份咧就广州举行啦。 嗯， 啊，全世界厨师咧就斗个你死我活噶，现场观众12,000+2,000+3,000+12,000+2,000+人噶。 嗯。 哇！大場面到驚唔驚？ 喂，這個直情係電影題材嚟。 電影題材，咁樣佢有趣的地方，這個比賽好得意嘅。呢、這個就咧，現場咧廚師啊買餸嘅喎，揸住筆錢去買餸，然後即刻現場買，即現場做嘅喎。 嗯。 所以呢個好大嘅場面嚟嘅，即係呢個。但我上次睇嗰個比賽唔同，上次個比賽咧嗰、那個。嗰啲材料咧，預先準備好先嘅、 嗯， 即係你要做咩，你自己搞掂咗先嘅，咁、嗯、樣呢、這個又唔係嘅。咁你睇下觀眾啊，萬幾人睇，咁樣最得意地方咧就係、是、有音樂啦，有 話呢啲大龍鳳嚟啦，而家就因為有可能有直播添， 有直播，梗係有直播啦，好、啊、大陣仗噶。咁、啊、樣冠軍呢一年嘅冠軍啦，我而家呢條片嘅冠軍咧就係估唔到美國攞冠軍。 哦，唔係咁呢個唔出奇嘅嗱、啊，美國啲人唔好食啫，但係唔代表冇人冇人識煮嘢嘛。 係啊，係啊。 咁啊，煮即系煮咧，每個地方都有佢自己本身嗰個獨特嘅地方嘅、嗯嗯、你雖然美國啲飲食文化差少少，但係美國一個經濟實力強啊，所以佢咁。但係咧，譬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香港或者中國嘅廚師有冇參賽？ 有咁，我上次嗰、那個上次睇香港嗰個比賽咧，那個亞洲區嘅比賽咧、 嗯， 都有12,500人啦、啊嗯，現場觀眾啊， 嗯、 個個舉支國旗出嚟，好似奧運會啲咁樣。好大陣仗嘅，咁就如果有興趣啲人咧，自己就去下次佢嚟廣州舉行嘅時候，你就睇廣州睇啦嚇。咁樣佢呢、這個近乎呢個奧林匹克式嘅比賽，真係入場嘅時候咧，好大陣仗，個個擔支國旗入嚟行嘅。然後咧就比賽嘅時候咧，真係幾廿個爐開着咁樣，真係鬥到不得了咁樣。就鬥個時間， 鬥時間， 喺嗰段時間就做好幾個餸，拎、出嚟俾啲人去想食。嗱、大家記住比賽比分咧，佢唔單止係食嗰個部分要比分嘅，佢煮嗰部分咧就是、有人圍住你睇你每個步驟咁樣睇你點做嘅，嗰度有比分嘅、所以佢全場有電視畫面監視佢哋嘅嚇。所以 阿妹叔講咗呢個咧，我哋其實都呢、這個節目應該做多樣嘢、我哋應該發掘下食嘅文化。 要， 係嘛？ 咁啊，你睇下呢場面真 係精彩，咁精彩係嘛？ 直情氣氛好到不得了，真係已經去到你睇下真係一頒獎嘅時候，宣佈結果嘅時候，啲人瘋狂啊，簡直瘋狂到不得了，正、即係你證明一樣嘢咧，人咧啲觀眾好關心呢個廚師贏勝輸啊。咁樣，然後啲啦啦隊 呢度英國啦，呢度英國 啦啦隊又強到不得了啦，即係個個攬支國旗出嚟咁樣。嗱，廚師比賽咧就唔係一個人去比嘅喎，用個名啊，用一個掛個名，但係成隊人喎，十個八個嘅喎，即係你一個人咧就做唔到嗰碟餸出嚟嘅喎，即係你一個廚師擔支旗咧，就跟住有幾個人幫你手嘅喎，即係好緊張嘅喎。即係啲啦啦隊強到不得了，真係。所以咧，今次廣州爭取到個主辦權咧，等於攞咗個奧運主辦權一樣啫嘛。 係。 不過佢又烹飪唔大啫嘛，所以好大件事㗎嚇。即係。 咁但係阿妹叔記唔記得以前有句説話？食在廣州啊！ 食在廣州。 係啊。 當然佢哋比賽比就比比西柱啦，比 都冇關係嘅，冇關係嘅。呢、這個即係你嗰個飲食文化咧。 嗱、啊，呢、這個比賽有三十年歷史㗎。 啊，呢、這個我都係今日先知嘅。 三十年歷史啊， 就係因為頭先嗰個柱， 嗰、那個柱子、那個嗰、那個人個名 啊，命名 啊，布布庫布庫斯迪奧啊，即係黃金嘅布庫斯啊。 嗯嗯嗯 即係呢樣嘢，我見到咧，我見到啲鋪咧，我即刻鋪一條咁嘅片俾大家睇下。嗯、即係原來咧，廚師咁受尊重嘅。 不過又之後我自己都好即係要承認啦，法國菜咧，其實我自己就真係好少食。 嗯，咁、啊、你冇機會食，全香港得兩三間法國餐廳。 以前咧喺尖沙咀有間叫麥西嘛。咁、啊、但係、我記憶之中就沙士一役咧就好多就 嗱、啊、你。佢法國餐廳有個定義嘅，你真係要知道啊！法國餐廳定義咧就話嗰個廚咧，起碼有兩三個人咧，就要有證書先叫法國廚先。 嗯， 即係你個廚裏邊呢個廚房裏面，起碼有一個廚有證書嘅，另外有兩個夥計有兩個助手咧，都係有。受過訓練嘅，學習過嘅、 嗯嗯， 即係跟過法國廚師嘅，咁樣嗰間叫法國餐廳。如果冇嘅咧，你冇亂咁叫啊！你真 係嗰啲 A 貨 嚟嘅，你真係啊！真係呢個好咩？ 不嗱，不過咁講啦，即係雖然我就冇即係認真食過法國菜啦，咁但係近年咧，特別我去意大利嗰陣時候咧，我發覺意大利菜都係相當之犀利。 當然啦， 啊咁有一個 唯一可以幫佢鬥咪咪有咪 有一個就我又貼咗喺度噶，就是意大利廚師贏咗法國廚師噶。咁、我呢度介紹下咧，就法即係意大利菜有啲咩嘅好處咧？意大利菜咧第一樣嘢，如果譬如你去菲拉蘭翠或者去羅馬咧，好容易買到新鮮嘢。 嗯， 即係材料全部喺。隔離嗰啲， 我而家可以答你，法國都係同樣咁做，法國都係做新鮮嘅，都係食新鮮嘢。我哋上次鋪過啦，有 butcher 呢樣嘢啦，有豬肉有肉店呢樣嘢啦，即日斬海鮮唔使問啦，海鮮一定係即日到噶啦。 同埋咧，就佢嗰個煮法本身咧，都好精緻嘅。 有就。我哋先講講法國同法廚同西意大利廚嘅分別邊度啦？法意大利廚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食 pasta。 嗯， 呢個就最重要。嗱、pasta 呢個字咧，就麵粉咁解，麵粉。千祈唔好當係在意大利，我哋話出去食意大利粉啊，呢、這個真係錯不得了。冇意粉呢樣嘢，係麵粉。 啊，麵粉。 麵咧就麥。 嗯。 粉咧就米。呢、個分得清清楚楚，你 嗱呢段嘢就係 呢個啦， 就意大利對法國啦。 呢、這個咧，我當然唔知佢點比啦，因為大家煮嘅嘢唔同啊嘛。呢個 唔係呢個咪最大問題咯。譬如你食唐菜咁同呢個西菜， 喂係 冇得比先。呢、這個就係一個問，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呢個嚇。 嗱、呢個咧就係、是、嗱、這個比法咧就係咩？如果參加呢個比賽贏咧，就係、是、佢煮法國菜噶啦、 啊， 因為佢係佢參加嗰個係 法國嘅比賽。 嗰、那個法國菜嘅煮法咧就係、是、煮呢、這個， 所以佢而家呢個咧就係秘密武器咯。咁、但係佢2019年嘅呢、這個就唔係而家噶啦。 佢唔係煮 pasta 啊嘛， 係啊 ，pasta 佢就希望2019年嗰時贏到呢、這個、即係廚神嘅食神嘅大賽。 食神大賽 係啊， 咁樣呢、這個。佢當然會有贏嘅，當然你現場買嘅嘢啊，買肉啦，咁啊鬥肉鬥海鮮啊，鬥啊主要鬥肉類嘅肉。 唔係，原來睇到呢度仲有，原來佢有間學校 喎，有 呢、這個我哋將來咧，我哋下一次或者下兩次，我哋如果有啲資料嘅時候咧，我就再介紹俾大家。 嗱，我哋而家香港媒體中心咧都有法國呢、這個烹飪班嘅。嗰、那個咧又係另一個會嘅辦嘅班， 嗯、 又係廚神辦嘅班嚟嘅。咁、如果要學嘢咧，就要參加呢個媒呢、這個。 好，咁我哋而家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個禮拜再見，拜拜。 Okay, 拜拜。